好 ，Hello， 又翻嚟啦！我哋今日第一集第三节嘅历史启示录啊，继续有我荣少。 无头查理， 无头查理啊！我哋两位啊，为大家主持呢、這个今集系讲乜嘢？古今王爷就面观啊！咁面面观嘅意思就话咧，我哋好多面去睇呢一样嘢啦。咁、大家睇下啦，咁样咁好啦。咁头先我哋讲咗咧，话上一节真系重口味到不得了，不停咁讲啲佢哋嘅技巧啦，成啦。咁好啦，今节咧我哋讲一讲咧，就系古今中外啲咩名技咧，我哋抽几个出嚟讲下。好似唐其实好多嘅，好使唔使去图先啊？我哋。 去边个先好啊？ 我哋去呢个李师师啊，你中意李师师先，去李师师先啦，系啦，宋记李师师啊， 李师师唔错 啊，李师师，哎嗱，李师师咧，佢系出名在乜嘢啊？ 出名在咩？喂，我都唔系好知。 佢个文学你咩唔知啊？大家一齐揾资料。嗱咁样嘅个文学。粗藝咧就十分之高嘅，因為佢係可能琴棋書畫之前歌賦就好勁抽， 即係佢係嗰種藝技為主 嘅 啦。 係啦，但係最勁嘅地方咧就係同宋音宗咧，同埋咧 宋徽宗。 宋徽宗 sorry， 宋徽宗， 實睇錯啊！宋徽宗同埋呢個咧周邦彦咧就有交往，呢兩個咧一個係皇帝啦，唔使講啦。 周邦彦都係文學大家啦， 係啦，有交往。 有讀中國文學嘅或者都聽應該知道周邦彦。 係啊，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呢一個就真係民族大義啦。佢当下咧系将自己嘅身家有一部分家产捐去抗金， 冇错， 俾啲抗金义士， 冇错啦。 好啦，好，继续啊，我哋去一去呢、這个呢、這个唐记张宏孔啊，俾大家睇下先。系啦，這個、呢个咧就一啲古书上面又画嘅图案啦吓。咁啊，佢就最犀利系唱歌嘅，系，我仲有冇啊？ 仲有先苏少少， 哎嗱，呢个要讲多啲啦。嗱，呢个南北朝嘅苏少少啦，咁咧佢咧最厉害嘅地，即系最出名嘅地方咧，就系去资助咧啲穷书生咧，即系资助嗰个穷书生去考试咧， 上京考试， 上京考试跟住高中咗嘅， 系啊，即系嗱，苏少少，我谂相信大家，譬如就算唔识佢啲事迹咧，都听过呢个名 嘅， 即系 系啊，喂，不特止佢好似仲有个后人有纪念佢嘅，佢系苏小姐嗰、那个，喂，苏小姐大王啊， 啱嘅，苏小姐嚟嘅， 苏小小 系啦，佢咁佢系小姐，冇错嘅， 系啦， 系啦，嗱，即系后人曾经流芳百世嘅，有 系啊，有个墓碑啊，苏小小墓啊，系啦， 即系大家估唔估到，即系一个妓女，即系竟然系可以即系。立一个咁嘅咁有规模嘅坟墓， 系啊，前堂啊，系嘛， 系啊， 使个戴眼镜添啊，要系啊，系啦、啊，好，咁我哋继续啦，仲有我哋嘅上海名嘅蔡金花啦， 即系二十号， 二十号系啦，二十号图，嗱呢、這个模特要讲讲啦， 呢、這个要讲呢、這个，哇呢、這个犀利啊，呢、這个 系啊， 即系佢由清末到民初， 嗯， 嗱清朝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丧权辱国，即系列强入侵， 系， 当时八国联军打入北京， 系啦、啊，冇错， 哇。苏啊呢、這个啊边个啊蔡金花系、蔡金花咧，佢有咩事迹咧？佢、曾经就咧向呢个联军统帅咧，就去求情，即系去游说啦，就 系 咧就唔好喺北京度滥杀无辜。 系啦， 咁即系其实都救咗好多北京嘅当时嘅百姓嘅。 嗱，咁你头先讲啦，佢一个名妓啦，蔡金花啦，佢、有咩资格能够咧可以令到人哋咧会觉得喂你普通人一个啫，咁跟住有啲资格嘅，有啲咩资格能够可以出到声咧？帮大家。 佢曾經咧做過咧狀元夫人啊，雖然啊就唔係正室，係妾侍啫，但係佢都係狀元夫人。 喺滿清嘅狀元夫人。 係啊，滿清嘅狀元夫人，即係都唔嘢少嘅。 嗯， 狀元 有咩事蹟啊？ 嗱，佢曾經咧跟隨丈夫咧就去歐洲嗰度咧訪問喎。 嗯，仲去咗幾個國家啫嘛，好似係德國啊、俄國啊、奧地利啊同埋荷蘭四國喎。 冇錯，歐洲四國遊。 嗯， 我哋而家歐洲四國咧就去玩啫、但佢當時咧就去做一個訪問親善大使。你知啦，嗱，滿清喺列強入侵之後咧，被迫打開國門啦， 係， 即係佢有好多洋務運動啦， 係， 咁就派一批人咧就去歐洲度做去學嘢啦， 嗯， 去人哋嗰度即係睇下有啲乜嘢即系咁去交流啦，咁佢啊跟随咧，佢丈夫咧就出使欧洲，咁啊佢仲一口流利嘅德文添， 系啊，好似话喺德国有朵噶， 德国哇犀利呢个朵，东方第一美人啊， 哇咁佢一定有翻咁上下嘅能力啦，唔好话个样先啦， 佢其实个样其实唔差噶，其实唔差噶，你睇到个样，大家见到， 仲有除咗话咧佢系德文流利咧，仲一口流利嘅英文噶， 冇错， 所以咧佢先有资格咧去游说呢个八国联军嘅统帅去保护呢个北京市民嘅，叫佢哋诶唔好滥杀无辜啦，咁样嘅，咁你起码要即系叫讲得噶，你冇理由一口惊慌，咁样得噶，系嘛？好啦，好翻嚟先。 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咗呢个古今嘅名记啦，咁我哋系时候咧就讲一讲，因为我哋都话面面观咧，咁有好， 有好即系有啲黑暗面啦， 黑暗面啦， 即系其实都几悲惨嘅，即系其实做每一行都有辛酸嘅，尤其是即系妓女系一个出卖皮肉、出卖情绪嘅一个行业，即系当然好多嘢系不为人知嘅。 好啦，好，我去到一张名记嘅相啊，有一张名记咧系有啲古现代少少嗰啲相片嚟嘅，望一望啊。 嗱，十 系唔系呢个？系呢个 十九号啊， 十九号啊， 嚟个十九 号。好啊，嗱呢啲咧，原来当年咧，我哋所睇嘅好多，我可能系新闻纸啦，又或者系一啲叫做杂志刊物啦，咁其实都有啲名记嗰啲 相摆落， 系啦，即系资料啦。 即系其实好似而家啲报纸咪有啲一格格仔嘅好多。 哦，不分类小广告啊。 系啦，咁嗰阵时其实就。冇咁 cheap 嘅，即系嗰阵时其实系好典雅，同埋即系好铺张嘅啲嘢。 系啊系啊，好仲冇呢一类型嘅相睇埋先。 嚟多个爷爷睇下先啊，得得喂， 好嚟多个十号啊， 十号啊，十号啊，唔该。 十号啊，嗱嗰阵时咧嘅清流女子咧，我谂呢个系清末民初啦。 系啦，呢个清末民初时候噶啦，已经。 我去埋个十一啦。 十一嗱，呢个就十一号咧，大家睇到就相对比较现代近代啲啦，即系民初时期啦。你睇下嗱，呢啲喺啲自己每个人有间房咁企喺度咧，即系我哋而家等于你经过上海街，咁有时好多 嘢，街 系啦，好多 西营地街，我住旺角嘅，我住旺角嘅，所以我好清楚啲地方名啫，即系唔好误会啊，你唔好笑咁衰啊，你讲 系啦，咁企喺门口度。就是拉客啦，咁你睇下 招揽生意啦， 其实佢哋都唔错啊，知识方面咯， 系翻嚟先，翻嚟先顶。好啦，头先我哋讲咗啦，头先我都开始讲啦。咁其实咧，呢一个职业咧，受尽好多白眼不在话啦。喺现代嚟讲啦，咁其实 古时都有啲不为人知嘅。 系啦，其实好多辛酸嘅，因为而家就话有咩事就可以报警啫。 系啊， 甚至乎好多时我哋睇新闻咧，俾人打劫啲奉者，咁都可以报警。但系古代嘅时候边有咁好啊？ 啲官差唔恰你都偷笑啦。 官差可能帮就恰埋一份啦，系嘛？学你话斋咁啊。咁但系咧，以前嘅嗰种皮肉嘅钱系点样去运作嘅？以前 呢、這个产品，即系嗱，大家应该都知道有啲叫龟婆系咪所谓即系每一啲清流 老保啊， 系啊老保，即系呢个系一个都系一个词语嘅，叫老保。 嗯，咁啊即系我或者叫做保姆。 系唔系我哋而家凑细路仔嗰啲保姆？ 系啊， 系啦。咁啊呢种咁嘅龟婆或者我老保咧，即系佢就系主要就操控妓女嘅。咁喺个清流里边就即系等于而家嘅妈咪啊。 哦， 系啦。咁啊，佢哋其实对妓女都非常之即系 嗱， 我系啦，我唔否定可能会有啲系即系会系啲好人，但系好多时候咧，因为始终妓女都系操控维生嘅一个工具啊， 系啦， 咁基本上好多系唔当妓女系人嘅，即系纯粹一个摇钱树嚟嘅啫。 系啦，所以佢哋咧好多时喺譬如话眼中咧，咁以前你知啦，尤其是低下阶层少少嗰啲咧，咁佢读冇读过书噶嘛，咁都唔识咩礼节，咁都唔当啲妓女系人。 同埋即系男女好不平等噶嘛。 系啊。 再加上你是妓女添，咁啊已经 可能俾啲嫖客咧喺押运嘅过程当中咧，就俾人虐待殴打 啊。 根本上妓女咧原则上系冇拒绝嘅权利嘅。 系啊，冇人权，冇发声权 ，no say。 系啊，好好咁跟住咧嗱，我哋去一啲咧嗱，大家如果有小朋友睇紧嘅话咧，就真系最好有家长在旁啦，因为呢啲相咧会有啲令人不安嘅感觉嘅。咁我哋去有一张即系系啦，嗰啲比较系啦， 肉酸啲嗱呢啲 呢幅图咧，大家唔好误会，因为佢系有啲病态嘅图嚟嘅，呢啲系一啲性病嘅一啲相嚟嘅。古时候咧，其实咧，我想讲咧。 佢哋又冇避孕嘅， 系啦，佢哋冇一个好安全嘅措施咧，同啲嫖客去做呢个性交嘅，变咗有时候咧，佢哋会惹到啲病翻嚟嘅。咁就算惹咗病咧，咁嗰啲叫做老保啊，都唔会理你嘅，都要你接客嘅。咁最多就话俾啲嫖客见到个状况系咁样嘅话咧，就可能收平啲价钱。咁就你如果收得平价钱，你咪更加之要接多啲客咯。所以其实真系好惨噶，好继续去啊！嗱，呢啲咧就系一啲 性 病之后嘅状况，就啲皮肉会烂啦。呢啲就真系惨不忍睹啦，继续去啊！ 嗱，呢个男性都 嗱，如果你见到个男性系咁样嘅话，你嗰个妓女有冇得权拒绝佢咧？ 我谂都冇权拒绝啦。 因为如果咁样嘅话，个男人自己知自己嘅事，可能会俾更加之多嘅钱， 系啦， 去即系买呢个买春啦咁样嘅，所以。以前古代都系呢啲病都唔系以前，即系而家只有以前都有嘅。好在 以前就仲犀利啦，以前 喺呢啲就摆到明开晒花添啦。咁我继续去啦。嗱呢啲快啲过咗先。嗱呢幅图就见到咧嗰啲 梅毒 嘅性病梅毒啦。其实梅毒我以前咧喺一个节目入边都讲过，系啦。你讲少少讲咩？ 冇， 我冇生过，大家唔好误会啊，我冇呢嘢。好，翻嚟先。其实呢以上所俾大家睇呢俾大家感受一下。当时个社会个男女唔平等。咁好啦如果你见到一啲嫖客即係成棵树咁样拎出嚟。咁但你冇权拒绝你諗下嗰种痛苦法。 係 呀。係几咁。 仲要强颜欢笑。因为呢你知唔知原来即係我睇到啲史料去讲呢如果啲妓女譬如喺啲客人面前呢即係唔开心啊喊呢即係哇都会受惩罚㗎。 係 呀。因为我嚟买笑买欢笑㗎嘛我嚟开心㗎嘛。如果你哇敲黑面喺我面前即係如果佢同我保姆炸型哇咁跟住之后就惨啦嗰啲。 係呀嗱甚至乎呢有啲呢月经嚟嘅时候呢嗰啲保姆都唔理呀都继续接客嘅。咁其实喺月经嚟嘅时候呢系呢位女士或者呢个工作者啦咁其实系个抵抗力比较弱啲。即系身体比较弱啲因为佢有大量嘅排精血嘛。咁其实就更加之容易受呢啲性病嘅侵袭嘅。咁啊甚至乎有啲呢妓女可能去有咗咁啊，堕胎 系咯， 跟住堕胎原则上要休养噶嘛，咁其实咧啲保姆都唔理你嘅， 系啦， 要逼你继续接客，因为佢系摇钱树啊嘛， 冇错。 咁你一日接少个客，佢咪更加之会消失。 即系其实惨况咧，大家谂下，即系而家嗰啲非法嗰啲繁殖狗场， 系啦， 系啦。差唔多咁样嘅情况， 所以就佢哋都好凄惨嘅。咁其实咧，嗰啲保姆咧，喂，我打你闹你，你未必听噶嘛。咁佢好多我哋所讲嘅酷刑咧，就开始佢哋就谂办法做啦。其中一个咧，我睇到啦，我觉得真系要讲下嘅，因为呢个酷刑咧，我都想象唔到原来可以系咁样做嘅。嗱，点样咧？就首先咧，以前啲裤系咪阔啲嘅？因为以前冇弹弓裤头嘛，又冇穿皮带，最多系搭埋条裤咧，再绑条腰带噶嘛，就搵条裤啦，拉到即系好阔啲嘅，跟住咧就摆只猫落去，跟住咧就将啲裤咧嗰个位置咧个腰带咧就绑实，佢将即系嗰个唔听话嘅妓女啦吓，咁啊绑实，跟住连个裤脚咧都扎埋嘅，跟住 只猫就混咗喺里边啦， 只猫混咗入边啦，咁只猫混喺入边咧，基本上就。冇嘢嘅，但系最紧要个保姆会点做咧？就揾碌棍啦，系咁打只猫。 哇！只猫，哇！我知啊，我养个猫啊，啲猫如果即系一犯恶啊，或者佢一唔开心的时候咧，出爪乱咁搲。 系啦，因为你打佢咧，佢挣扎啊嘛。 系啦， 咁就搲到咧，嗰个妓女对脚咧就系皮开肉裂，即系苦不堪言嘅，因为你不停打，佢受到伤害就不停咁搲到成只脚烂晒。 俾猫爪搲咧系好痛嘅，即系呢个我养猫我试过。 系啊。咁就透过呢一个酷刑啦，就令到呢、這个妓女 就犯听听话话啦，系啦，喂，我仲知道咧，有啲保姆咧衰到，即系譬如话有啲妓女，佢唔听话嘅，咁可能揾啲龟爪，有冇听知咩叫龟爪啊？ 咩龟爪？你又讲下龟爪？ 龟爪咧就系咧保姆嗰啲爪牙，即系保姆妓院里边嗰啲嘅体场啊、跟班嗰啲，即系嗰啲人。咁就啲叫啲龟爪，即系龟嘅爪牙，咁就话当众啊侮辱呢个妓女嘅，咁啊等佢，即系呢个妓女连最后一啲尊严都冇埋，即系咁样去彻底咁样摧毁呢个妓女嘅所有嘅尊严，同埋佢嘅令佢情绪崩溃，咁去惩罚佢，咁等你以后咧，你唔敢喺我面前反抗。 因为以前咧，其实古代嚟讲咧，私刑都系好普遍嘅，所以大家都要諗一諗，其实而家可能每一次呢，可能喺现代社会当中啦，呢一个职业呢并不是一个可能好受人尊重嘅职业。但係呢，我想讲就话，其实佢哋都要付出好大嘅代价，同埋心灵上面呢要好多障碍要冲破咗，佢先能够做到呢一样嘢。即係我就唔係话意思话同情或者叫做有一个评价落去，但我想大家去我哋叫启示录㗎嘛，就反思一下系咪真系 妓女呢个行业，或者叫做娼妓业，系咪一定系喺社会度系唔应该存在，或者系唔啱嘅咧？系咪？ 同埋即系嗱，好老实讲啦，即系嗱。某程度上好多时候以前都系逼良为娼，即系有好多被逼，同埋有好多咧，即系碍于屋企嘅身世，或者你要为咗生活，咁即系佢都系用佢自己嘅本钱或者用佢自己嘅劳力去搵食咯。即系呢个我哋就如果用一个道德标准去套落去，夹硬话嘅话佢唔好嘅话，我觉得又唔系咁公平嘅有时候。 因为我见到有啲 case 咧，即系有啲个案咧，其实佢哋都系好特殊，好值得人哋去尊重嘅。嗱，我讲一讲个个案啦，我同阿毛特分享一个个案咧。咁我谂大家对于性工作者咧，可能会有另一番嘅睇法嘅。咁好啦，阿毛特讲一讲咧一个澳洲名妓嘅故事啦。 Rachel, 好，佢去幅图啊，最尾嗰幅相啊。 Rachel Walton 啊 ，Rachel Walton 呢个就好出名啦。嗱呢位女士啦，隔篱嗱留意一下咧， 隔篱一个唔系佢阿伯喎， 唔系呢个唔系佢亲人嚟嘅，呢个应该系佢嘅恩客， 冇错， 系啦恩客嘅。咁你讲一讲呢、這个澳洲人嘅一个故事啊？ 呢、這个 Rachel 咧，佢其实就读心理学嘅，咁佢就即系其实有个志愿就话，即系想即系。帮助好多嘅即系心理上有问题人啦， 或者心理上有问题嘅人啦， 系啦，咁佢咧就其实佢系心理学硕士嚟嘅，即系一啲都唔弱嘅，即系佢系一个好高知识分子嚟嘅。咁咧佢就后来佢就发现咧，即系其实好多嘅残疾人啊，即系佢哋除咗心理上边咧，即系需要人去关顾之外咧，即系点解佢哋会即系觉得唔开心，或者佢哋会觉得悲痛咧，就话，因为佢哋自己觉得自己唔系一个正常人。咁所以咧，佢又发现啦，其实好多残疾人咧都需要系爱或者被爱嘅。咁佢需要一种感觉。咁咧，于是乎咧，佢咧就成为一个妓女。咁呢个妓女，佢咧就专门咧就系咧要去服侍呢啲身体有残障或者精神有残障嘅人。 好，翻嚟先，继续讲，继续。 啊，嗱咁，佢咧就拣客咧。就唔系话要拣有钱，佢咧就一定要你系，譬如一定系要残疾啦，即系或者就证明到你系即系可能系情绪啊、心智有问题嘅人，即系呢啲我一般讲嘅弱势社群，即系佢先会去服务嘅。 系， 咁佢就话希望喺透过呢、這个即系妓女工作，系令到呢班人去得到一个正常人嘅感觉，即系话我都系一个正常人，我都系除咗生理个需求之外咧，即系我心理上面我都系被尊重，都系当系一个正常嘅一个性伴侣咁样而去服务呢批人，即系令到照顾佢哋心灵上嘅需要嘅。 或者咁样讲啦，好多时人哋都忽略咗，原来佢好多残障，譬如话有啲有啲残疾问题嘅人士，其实对于呢啲嘅或者叫男士嚟讲咧，可能佢哋都系生理需要嘅，佢哋都需要有性方面嘅一啲叫做希望能够抒发到出嚟啦。咁好多时呢啲嘅状况咧就受到抑压，好多时大家就会觉得我俾爱心、俾关心、俾药物或者俾个舒适环境去，可能系未必足够嘅。咁啊 ，Rachel 咧就见到有呢个问题发生咧，佢就服务呢一个小众，咁佢咧服务嘅条件就系你讲冇错啦，就一定你系残障证明到先，咁你可能有啲医院嘅证明啊，政府嘅证明咧， 即系我唔可以自己动拐杖去扮跛咁，佢又唔得嘅，一定系要有证据咯。 系啊，咁其实从事咗呢个行业咧都成廿几年嘅， 廿几年啦。 咁其实当中咧有几个个案，我觉得真系睇完之后，我觉得个心系，即系我觉得系好伟大咯，觉得佢。咁点解咧？有啲残障人士咧。本来是有自杀倾向的，因为你想想我又要食药又辛苦，咁可能又做唔到任何嘅嘢，觉得自己好似好冇用咁样。咁自从佢出现咗之后咧，佢俾到呢啲残障人士嘅一啲生存嘅希望，令到嗰啲人士咧可以真系揾到一个生存嘅目的，继续好发挥到自己继续嘅人生咯。我觉得喺人性嘅光辉当中嚟讲咧，呢一位 Rachel 嘅呢位女士咧，就真系令到即系叫做发挥到将个人性美好嗰面发挥到好光好亮，因为最紧要就系咧，我成日都讲一句说话嘅，人就我哋就是有人做教育嘅事业嘅时候咧，或者我哋有时会教小朋友嘅时候咧，就会讲其实最紧要系以生命影响生命呢一样嘢系最紧要嘅，当你 做自己嘢，自己匿埋嚟做嘅时候咧，就冇人理你。当你如果能够做一啲嘢，令到你相处嘅社群或者呢个世界或者身边嘅人咧，得到一个正面嘅影响咧，我谂呢、这个嗰、那个嗰、那个力量咧，唔系咁容易可以用口嚟讲得出咯。 所以其实即枪技本身。其实我自己好中性咁睇嘅呢个行业，即系你睇，譬如古代啊李思思嗰啲，一样系可以抗金，系咪将把身家捐晒出去？ 系 国家有难、啊，即系可能好多一啲所谓嘅文人雅士，或者所谓嘅一啲自己嘅。觉得自己好叻嘅人，佢都未必敢咁做。 系啦，好啦，咁啊，今集咧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好开心啦，同阿冇头 唔够喉啊，荣师 乜嘢唔够喉啊？下集再嚟啦，下集再嚟啦。嗱，下集咧我哋会有其他嘅主题嘅，咁希望下个礼拜五咧，大家啦都准时收睇我哋嘅 历史启示录。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